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听众朋友，欢迎您进入今天的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桥。我们的节目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直播。从9月2号开始，一直到9月7号，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的时间。这是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国际展会。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将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地方。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服务贸易呢？国际贸易包括实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那么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界定，服务贸易包括商业、通信、建筑工程、金融、文化旅游、体育、运输、健康等12大领域。我们通常呢会把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去年有很多朋友可能还搞不清楚，服贸会到底是服装贸易的交易会呢，还是服务贸易交易的会呢？相信通过去年的举办之后啊，今年大家对服贸会到底展出了哪些内容应该会更加的了解。那么今年服贸会的主题是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在展会上有哪些亮点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本届服贸会的主会场是在国家会议中心，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会场，设置双会场也是这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另外一个会场呢，在首钢园区设置的是专题展。在国家会议中心的主会场上还特别设置了数字服务专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比比皆是。比如说在数字服务专区就有一些数字化成果的独特展示，在我们的节目里啊，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一项，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博物院展台旁的大屏幕上播放的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实景建模的数字故宫。那通过这种方式呢，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的再次感受故宫，还可以跟随镜头来探寻埋葬在故宫地下的奥秘。在展台上还展示了数字文物，故宫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对馆内的几百件文物进行了数字化的建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近距离的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些文物的细节。同时在由故宫博物院主办、腾讯协办的文化传承数字故宫体验专区还推出了数字文物、数字考古、数字服务三大板块，全方位地展示了故宫20多年来的数字化成果。如果大家对数字和文化的结合感兴趣的话呢，我相信这个展区呢是不容错过的。在这儿呢不过多的剧透，大家可以亲自到现场去感受。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展区，就是首钢园区设置的专题展。在9.4万平方米的展区里，展示出工程咨询和建筑服务、体育服务、健康卫生服务、教育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供应链及商务服务8个板块的内容。在服贸会上，不仅专业观众可以看到新技术、新趋势、新机会，而普通的观众呢，也可以参观服贸会，获得新鲜的体验。在专题展当中啊，就有很多是大家可以亲自去体验的部分。那么在这儿也提示大家，9月3号到4号2天呢是专业观众开放日，9月5号到7号是公众开放日。想要参观服贸会的朋友呢，可以在服贸会数字平台注册登录，通过预约购票窗口选择专业日或者是公众日购票。当然观展当天您还是需要按照购票选择的时段和展区抵达，然后测体温，完成健康筛查，刷身份证之后呢才能进入到展馆。主办方还特别提供了免费的百度服务，来往于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展区，方便大家两个会场的参观。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向大家介绍的是正在北京举办的这场盛会，在我们的节目里做了一部分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对于人工智能的监管问题，深圳市推出相关条例进入审议环节。很多朋友应该都看过《黑客帝国》《机械公敌》等等这些关于人工智能的电影，电影里探究了未来人类和人工智能的关系，也设想了人工智能在获得独立意识的可能性。 在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的现在，人们享受到了科技带给人的便利，但也有人在思考，人工智能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不利影响。深圳就或将实行人工智能分级监管机制，防范人工智能可能会引发的社会风险。那么据报道，为了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监管精准化水平，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草案修改一稿已经提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条例指出，深圳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根据人工智能应用的风险等级、应用场景、影响范围等具体情境，实施分级、分类、差异化监管，积极使用政策指南、沙盒技术等监管工具，逐步完善人工智能领域监管的机制。除了对人工智能的使用纳入监管之外，深圳市还将拓展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条例也增加了鼓励深圳市医疗机构使用决策支持、影像或数据处理、医疗数据分析挖掘、医疗助理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内容，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医疗行业的结合。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确实呢也引来了大家很多的思考。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之前向大家介绍了很多硬核的科技，那其实关于未来的人工智能世界，我们了解更多的可能是从科幻百科书籍或者是电影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挑选了一些有关人工智能的电影来丰富大家的片单，更好的理解和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影响。那我们选择的这些影片呢，更加注重人工智能和人类的互动，比如说双方情感的产生，还有人工智能开始进化并奴役人类等等。可能这些有很多经典的影片大家也都看过，那今天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片单的整理来送给大家。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最近还有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比较经典的这些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影。今天请到节目的嘉宾是文化行者影评人谭怀宇老师，欢迎您。 金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谭怀宇老师在十年间看了1000多部电影，那肯定也是涉猎过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影，因为我们知道这也是非常大的一部分 啊。对对对， 那您在影院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有怎样的感觉呢？ 对，如果对一件事情感兴趣，越来越感兴趣的话，就比如说我对看电影感兴趣的话，看多了以后会给他们分类。 嗯， 然后呢就发现有这么几类电影是我特别喜欢的，比如说动画片， 嗯，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还有呢，烧脑剧，就是那个烧脑烧的都是那个觉得都崩溃了，信息量极大了， 不知道怎么反转，不知道怎么推进了 啊，或者说有多少层那个空间， 《 盗梦空间》到底有多少层，一下看不明白。我喜欢那一路。还有一类呢，就是轻松愉快的，其中呢，就是展示未来的呀，展示高科技的呀。哎，这一类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么这一类呢，后来发现他们多多少少都跟人工智能有关系，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类电影。 嗯， 然后这类电影往往是大制作，然后呢开脑洞，这些年还是真有不少的。然后呢，大家可能有些电影因为现在信息量太大，那么一部电影是不是能记得很清楚，我觉得我不知道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什么样。对于我来说，我一年在电影院里头看100多场电影，有的时候它会串 啊， 它肯定会串。然后人名是多少记不清了，但是有一些划时代的电影还是能记得很清楚的，比如说某一位帅哥躲子弹，是吧？这不就是《黑客帝国》吗？是吧？像那种电影。你看一回这一辈子都不会忘，是吧？然后呢，他那基努里维斯那张脸仿佛也就代表着人工智能的那个一个标志了哈。所以呢，这类电影是我很喜欢的。 在人工智能这种类型的电影当中，能帮我们打开脑洞，认识未来世界。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世界是怎么样的，但是在电影院当中，可能就能带我们去体验那样的一种我们永远也许都无法体验的人生。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看电影啊？就是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看电影？实际上，看电影的意义就是用没有经历过的生 活来填补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层次上，看电影就非常有仪式感了，因为我们这辈子既不能到深海去，也不能到外太空去，当然就人大概现在也就活100岁吧，说三万天，那100多年200年以后的事儿到底什么样我们不知道，谁不想看看未来啊。那么电影呢就专门有一帮人叫制作团队，然后呢还写了一特精彩的剧本，然后还不能胡写，还得请那些特别亮丽的那些啊那个偶像明星来出演，最后把这故事讲那么好听，最后卖几十块钱一张票，让你在那儿花个1-2个小时体会一下你进入未来世界，或者进入一个我们生命无法经历过的那个人生旅程。那我们的生命得到了那个补充啊， 嗯，得到了无限的延展、 那个、对，那多有意义啊。所以呢对，在我这儿来说看电影是正经事儿。 嗯，唐焕宇老师看电影的这个方式和态度是不太一样的，他是一个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郑重其事的生命当中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那看了这么多电影，包括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在您看来很值得分享给大家的这些和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影，也都是您一步一步看过然后写下影评的，这些选出来的我们心目当中比较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从最近比较火的这部电影，我相信肯定很多朋友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哈都已经被别人疯狂的去推荐过了，就是失控玩家这样的一部电影。 安利过了、嗯、对对对，因为失控玩家这个实际上过了一个炎热的暑假，这暑假的结束的时候来这失控玩家实际来的特及时，就有如一股凉爽的风吹进了哎这个文化这个圈里边。 嗯， 我是失控玩家上映的那天晚上看了一场 4DX。 看电影最终就是电影里边那个世界我们也没去，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力进入了那个世界，我们能看到电影背后的各种隐含信息，全都能看到。 在失控玩家里啊，就有很多隐含的信息，但是今天节目里呢，是不能跟大家来剧透的。来说一说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呢？一个银行职员，他的名字叫盖哈。本来呢他过着日复一日循环的上班的生活，很单调，每天去上班摸鱼上班，却意外地发现自己是电子游戏世界里的一位 NPC 角色。 NPC 就指的是非玩家扮演角色，他不甘心做玩家工具的这个工具人，决心要勇敢地追求自己心爱的女性，并为自己的人生创造新的价值。然后呢就开始了一些想要寻找自我意志的这样的 一段旅程。因为这部电影还正在上映，我们不给大家剧透太多， 对对对， 只说到这儿。我们来请唐焕宇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看这部电影，就是从看到的这种想象世界还有他在寻找自我意志的时候有哪些感受。 这是人工智能类电影，那咱们就简单说说这个人工智能是什么，因为你的节目已经讨论了无数次了、 嗯、 我到这儿来肯定是那个小白啊，就是我说的这一切、嗯、但是我对人工智能的了解呢，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如果你不了解人工智能的话，你白在这个时代活了哈。所以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和这部影片之间的连接，你必须得把以前的那个所有对人工智能现实世界的理解排空，我们管它叫空杯。你进这电影院里头，电影讲的是什么，你先把以前所有的事情忘了，把所有的评价事物的标准全忘了，于是这电影就开始了。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那盖每天汤从这床上一个就是鲤鱼打挺就起来了以后，他去那鱼缸里头摸一下这鱼，跟那鱼说 say hello， 然后呢他就去那个银行上班了。因为他不是一主角，所以抢银行那人每次过来之后开一枪来抢银行，因为那是主角，于是他呢就找一地方趴下就完事儿了。但是他不甘心，他怎么能不甘心呢？如果我们会知道人工智能他没有不甘心这事儿，人工智能如果你不甘心了，那就是剪刀手爱德华，你这个本身是一个机器，你去天天剪机器，结果忽然间某一天他 他这个就是说哎发生了一变化，他跟那个女孩相爱了，这机器做不到啊。但是电影里头他是能够给你补充过来的，因为人工智能最多的话我们现在认为它是一算法，因为人工智能是人编出来的一种智能，人工智能完全概括了它的那个概念，就是它是人工做的，是在人的指令之下做的。而我们人是地球上最复杂的动物，在地球上当时有尼安德特人啊，丹尼索瓦人啊，佛罗勒斯人啊，他们都是直立人的后裔，直立人就是智人。那么后来呢有那个到欧洲去的那些尼安德特人啊，丹尼索瓦人啊，他们也活下来，他也是人科的，他的脑容量比我们还大100毫升，但是他们呢那个没有发生一个重要的基因突变，就是他们想象力不够，他们那个组织能力差，就是他们一起出去打猎这个结伙打群架能力差。我们这个祖先就是这方面比较强，包括这八卦能力也强，所以呢出去以后都能弄出100人，所以呢这个一起团队作战这个很厉害，这叫想象力。现在人工智能没有想象力，所以你要说这刚才回到电影里头，这盖突然间想象自己啊这个成为一个主角，这个现在这个水平上我不信这事儿。因为 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出现。 但是我为什么不否定它呢？因为我们没见过的东西不见得不存在，也可能未来会有。这电影它编到这程度，为什么前头说了这么一大堆，就是它编到这程度它就出圈了，它就出了那个 AI 那圈了。 这部电影不光是讨论的是人工智能， 对， 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和这个人工智能进化的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和资本对抗的这个关系，它也有所触及。所以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出圈是因为它涉及到的面很广，同时呢又能直击我们的心灵的某一方面。这是谭华宇老师看完这个失控玩家之后的这个感受，也是最近在上映的和人工智能相关的 密切相关。 大家可以去到电影院当中看看这部电影，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同时呢也能在这部电影当中拓展你的想象，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头号玩家这部电影呢是头几年上映的了，咱们就可以过多的来讲述一下它其中的剧情了。这个故事呢它设定在2045年，地球因为人类的破坏变得无法居住了，美国城市里啊到处都是贫民窟和穷人。这个主人公韦德霍兹他就住在一个破破烂烂的拖车建筑里面，那唯一逃脱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名叫 Oasis 的虚拟世界，这是一个可以无限延展的没有开发的世界，人类戴上虚拟眼镜之后就可以在这个世界重新创造自我，享受他们在现实中享受不到的自由。这也是为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脑洞。 对，说到这个咱们就可以说的更宽泛一点，因为这是几年前的影片了。因为以前我们人类的认知在什么部分呢？我们的人类的认知在可见光部分，红外线紫外线我们眼睛都看不到，但是它存在啊，它真实存在啊。以前老说虚拟世界那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它不存在，但是现在我们手机上面所有的比如说游戏啊包括货币啊那都是虚拟的，但是它真实存在，我们不能否定那些存在的，我们看或者说不能实物化的那些事物，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你比如你现实生活在贫民窟里边，你进入到那个世界里头，你就可以成为那个世界的英雄，因为人有精神世界，你精神世界还是看不见摸不着，你只能感受。头号玩家里边那个什么赛车那景象我记得很清楚，那赛车那景象，然后呢中间又把别的梗拿过来。如果我们现在总活在现实世界里边，那就太有限了，可能未来我们的虚拟世界会更大。所以看电影这也是想象力的共同体，玩游戏也是想象力的共同体。 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虚拟世界对我们 产生的心灵的震撼和心灵的影响。在这部电影当中，大家还能看到哪些呢？还有很多硬核的技术，大家都可以在这部电影当中去寻找一下。这是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第二部和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影。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再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部电影，它的名字就叫 AI 人工智能，是2001年这个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发行了一部科幻类电影，导演呢特别知名哈，斯皮尔伯格，在2001年的6月份在美国就上映了，可以说是离我们现在都已经20年了。你看，20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探讨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改变。那在这个电影当中，看过的朋友们应该还会有印象啊，在其实就是一个小机器人为了寻找养母，它就是要缩短机器人和人类之间的差别，它不断的在奋斗，因为他被输入了人的情感之后，他还是和人类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他就一直在努力的寻找。但是我觉得这个结局可能还稍微有点悲惨的，但是20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探讨人和人工智能和 AI 之间的关系了。 这个电影你想想，20年前做的电影和现在那个做的电影实际上差不多的。失控玩家做的也是一个机器人突发了有了人类的意识，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里头也是机器人有了人类的意识，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有相似性，只不过那个电影名气太大，而且那电影就叫人工智能，就叫 AI， 所以20年前人们看现在的，比如说看现在，他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世界上那时候最文明最高的人类城市或者是科技都不能想象现在我们世界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实际说起关系呢，就是人工智能和人之间是存在关系的，我们怎么能面对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你认可它它也存在，你不认可它它也存在的一种关系。我们想想现在人工智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能想象现在的生活什么样吗？ 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不方便了。它确实带给我们很多便利，包括现在我们提到有一些服务类的机器人送餐呀、指引啊等等，可能他们现在还并不能达到我们想象当中的预期的那种对他们的要求，但是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哈，特别是在工业方面替代了很多，也加快了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进程。 对对，因为人工智能它干的事儿一般的就是人类不适合干，或者是 不愿意干， 不愿意干， 枯燥重复。 对对对，然后呢，这些比如说枯燥重复的，就说简单吧，就是说天上抬抬星星，抬起头来看星星，那星星什么轨迹啊，怎么转的？天气预报是什么样啊？以前那个星星的轨道，那是拿微积分算出来的。那些早期的数学家，那都是算一个行星轨道用一个月。现在有人咱们还算行星轨道吗？没有了。现在咱们有超级计算机嘛？所以这都是人不爱干的事儿。那人不能干的事儿什么样啊？登月。各种 危险的地方， 危险的地方，什么就说病毒吧。这人咱们现在太清楚了，这病毒这人根本就抗不过他，所以呢用人机器人去做这事情，比如说那些地方比较危险，还不是说什么火山啊，什么这个温度高低，就说这地方容易引起那个传染病，就传染病这一条，人工智能就代替你人，这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所以呢，人工智能在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的去存在，我们必须得正视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存在。这个20年前他探讨的这个问题到现在 依然在探讨， 就是说到现在没有结论，这不代表真的没有结论。 其实现在不管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人类学家，在对待人工智能的未来的发展还有规则的制定上面，其实也一直是在不断的探讨。现在也没有具体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在电影当中去想象，去产生自己的思考。 在今天的节目里推荐了三部科幻电影，这三部科幻电影也都是跟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的，也都是能大开脑洞，推荐给大家。那除了看电影呢，我们还可以在一些书籍当中去思考在未来世界当中人应该如何自处。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就要向大家介绍这样的书籍，明天晚上的智能时代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收听本期节目回放，请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你是我触碰不到的风，醒不来的梦，寻不到的天堂，医不好的痛，点不着的想念，松不开的手，忘不了的梦。 寻